征服，解开了所有退路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近日，人社部连续发文并召开工作会，全面启动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工作。此项工作惠及异地安置退休人员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、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等群体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7年1月1号起，我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正式在全国实施，买新车需达标才可上牌。同期，国五标准车用汽柴油全面上市，93号和97号等为代表的国四油开始停售。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，16号线北段试运营首日，各车站总进出站量超过6万人次。99提醒，北安河首班车发车时间为5点25分，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点30分，西苑首班车发车时间为6点，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点55分。我国将全面放开食盐价格，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前宣布，自2017年1月1号起，放开食盐出厂、批发和零售价格，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、食盐品质、市场供给状况等因素自主决定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月13号，第三届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《忆那些年》即将隆重上演，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10天。为此，经典969发起全程寻找969活动，在北京全城范围内寻找一切形式的数字969，无论是电子屏幕的字、贴纸字、门牌号、车牌号，还是站牌号、标价牌的数字，只要你看到969这组数字，都可以拍照留证，并将照片发送至经典969微信公众号。我们会挑出画面最美、最有创意的5张照片，拍摄者将有机会获得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的门票，照片也将有机会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展示哦。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带上朋友，全程寻找969吧。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，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。

在阑珊都依恋你，一刹细腻，来延续神气。在生在死，既天在地，愿意愿有喜，苦中诡秘，或会喜中诈悲，随一个又一个传奇，相拥至死。在生在死，某天某地，愿意愿有喜，这刻近你，不准忘记，无疑收起，不走惊。无论那样神秘，每一生都会等你。谁是你或忘记？ 因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，并觉知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，所以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，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，所以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，也不轻易投身于他人制定的评价体系。这大概就是最自由的国度了，最温柔的叛逆。你将在身边营造出一个求同存异、和而不同的小世界，宁静而淡泊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，新年你好。新的一年，你还会更好。这句话 起当年时，泪眼相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